间更长， 对对对， 对，还好还好，20个小时、嗯、中间如果要是有转机的话，其实也可以稍事调整一下。 对，其实我去了这么多趟、嗯、我真的不是很累， 就没觉得累， 觉不是很累， 嗯， 就是可能就是，而且我在机上我睡不着的、 嗯、 所以还好，我觉得应该还好。 我觉得吧，就是越难到达的地方，它肯定有着它不一样的美景。 没错，没错， 当你一下飞机看到那个景象的时候、 嗯、 什么疲累，你别说20个小时，40个小时都没事儿。 对对， 真 是这样， 对吧？ 嗯，另外那个瀑布城那个地方呢，离有一个津巴布韦最著名的最大的国家公园叫万基国家公园，欢给、 嗯嗯、 特别的近， 嗯， 开车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到了。 啊、 嗯，这个国家公园可棒了，就是 这个国家公园又是 就。其实这个三角地、嗯、像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博斯瓦纳这个三角地和、嗯、下面这个地方什么最多，大象最多。 哦， 据说据我们以前的大使保罗先生跟我说，说那个大象大概都达到10万头， 这么多，他们没有天敌啊。 对、嗯、他们太厉害了，他们一天不停地吃，走过一看嘛，就是这片树林就没了 啊、uh-huh, ， 被他们全吃了，对， 对，吃完这家吃那家， 对对对对。万基国家公园呢， uh-huh. 就是可以看大象的好地方 啊， uh-huh. 因为有一个叫万给啊 Safari Lodge， 就是猎游酒店， uh-huh. 万基的猎游酒店，它前面有一个巨大的水塘， 嗯、uh-huh. ， 你知道在非洲看动物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他们都是人工挖的水塘， 嗯、uh-huh. ， 有水的地方动物会来喝水， 哎、 uh-huh. 哎，吸引他们过来喝水，尤其是旱季的时候， uh-huh. 旱季的其实就是他们的90月份。就是旱季，马上11月就下雨了，旱季的地方他们就会成群结队来喝水、 哦、 这一头大象我在万基最多看到过150头大象， 这么多， 非常的多。 哎呀，我想想，你能看着一头大象或者几头就已经挺壮观的了。 对对，非洲都是真的就是成群结队的这种野生动物、哦、你会觉得跟你在动物园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嗯，对，然后 那倒是， 对，然后就是在那个大象特别有意思，就是100多大象全都挤在水塘里边，然后他们就在里边喝水啊，然后洗澡、 嗯。 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们还会喷沙。 哦，喷沙？ 嗯， 它不是喷水吗？ 不，它喷水，它喷完水之后呢、哦，然后去陆地上把那沙子拿起来，然后喷那人一身。 哦， 你知道它 这 个是有个功能的，它是防止蚊虫叮咬的。它一层一层、 哦、 就像刷腻子一样，一层一层给自己裹了一层这种。 懂了啊，它是喷在自己身上？ 不是，是喷别人的身上。 别人是就别的象身上？ 别的象，然后别的象再给它喷。 哦， 是这样的， 互相喷。来来来，给你喷点防虫。 对, 对, 对， 防蚊虫叮咬。 对，然后这个象群也特别有意思。 嗯， 象群的头领一定是条母象。 哦，不是公的吗？ 不是，不是、嗯、公的公象在里边没什么地位，然后 母系氏族， 对，真的是母系氏族，大象绝对是母系氏族、 嗯， 你说的非常的对。然后它这个大象的话，就是与公象，它其实就是成年之后，它就会被赶走了。 哦， 被赶走了，就是它得去别的地方，它得另外就是组成一个家庭之类的。它、 嗯嗯、 你。通常比如说你在国家公园里开着车走的时候，就看动物的时候 game drive 的时候、 嗯、 你看到一头公象肯定是公，一头象单独一个人在那待着肯定是公的，它就离群所居、 嗯、 就是这种。 哦，被赶出来了，画画圈圈。 对对对，就是这样、哦、然后就是大象啊，尤其是你看那些特别小的小象在那个妈妈那个肚子底下喝奶的时候，哎呦，特别的漂亮、嗯、特别的可爱。 哎，这个景象真的是让人觉得特别温馨的一面啊，就是在这样的可以说有一些残酷的旷野的草原里面， 嗯， 能够看到温馨的一幕，也会让人觉得有一些动容。 对 对，那接下来呢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国家其他地方还有更壮观的景色、 嗯、 我们留着下半段说，那稍事休息一下啊，然后下半段刘颖再带着大家畅游非洲。 Time waiting for that second chance, for a break that would make it okay. There's always some reason to feel not good enough, and it's hard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need some distraction.

这一个画面上。那接下来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吸引我们。嗯，就是刚才刘英也说，特别想说说南非，其实南非也特美。 对，南非也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地方。 嗯， 而且它这个其实南非是非洲第一大经济体， 对， 它非常的富裕。我最喜欢的地方其实就是开普敦。 开普敦 对，开普敦是一个怎么说呢，你到了那个地方你会觉得完全不像非洲的一个地方。 嗯， 它是就是现代啊，这种感觉跟现在中国也是这种，就是世界的这种强国吧，就是感觉的自主基础性是建设啊，包括、嗯、 非常现代化，对吧？ 这非常现代化、嗯、你在大街上可以看到各种名车，然后整个的道路修建的也非常好。 哇， 这真的是非洲第一大经济体。 嗯， 然后整个地方，尤其开普敦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地方，它是一个葡萄酒产区。 对，南非的葡萄酒很盛行。 对，非常棒、嗯、而且南非它是这样，它这个地方的开普敦这个地方的酒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叫 Pinot Touch。 嗯哼， 它是一种就是黑皮诺和另外一种葡萄混杂的这种葡萄、嗯、杂交出来的葡萄，然后他拿这种葡萄酿的酒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嗯， 这种 Pinot Touch 这种酒是南非的葡萄酒的象征，它是新世界的。然后就是我们这次也是我上次去南非的时候正好参观了这个就是南非的酒庄。 哦，太好了。 嗯，对， 葡萄园什么的。是 对，有葡萄园、嗯、它有葡萄园，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酒庄。 嗯， 然后每个酒庄还都不一样，就是那个葡萄不一样，产的品种也不一样、嗯、然后我们品酒的方式也特别跟我在比如说在美国啊，在其他地方品酒的不一样。 嗯， 他们是做成了各种，他比如你喝酒的时候他会给你做种不同味的巧克力。 哦， 他拿着巧克力，哎，他会觉得你品这个酒的时候吃这个巧克力，会能最大限度的放大它这个酒的香味。 哦， 所以也是特别好的体验。 对，对，哎呀，真是葡萄酒配巧克力，这是多么极致的体验。 对，而且我在这儿呢，嗯、还有一个特别飒的这种，就现在想起来还就觉得特别棒的一个体验。 什么体验？ 哦，我们是骑着那胯子，你知道吗？摩托车胯子、 哦、 然后是那种有点像老嬉皮的那种骑士带着我们。 哦，是那个摩托车，然后旁边还带一个人的座位，那个 胯子，那种胯子、哦、我们骑着胯子去的好望角，非洲的最南端，就是麦哲伦从那个转到 转到 大西洋，对、哦、大西洋的这个地方嘛，回到大西洋、 哦、 这个回到欧洲的那儿，在那儿转的好望角嘛。 嗯， 然后一路上就是看着海岸线啊，然后这个这老真的就是五十多岁的这种嬉皮士、 嗯嗯、 然后穿的那个皮夹克、 嗯、 我们也穿了皮夹克，我们都穿了红的皮夹克，然后围巾、 啊、 然后他后面坐一个，然后我在旁边那胯子那儿坐着 啊啊啊， 然后一路就这样特别飒，走在路上、 哎、 特别招风的这样一个，就是这样 走的是哪一条路， 就是从那个、就是开普敦的市中心一直、 嗯 开车去的是好望角， 嗯， 就开着这个跨的去的好望角。 哎呀，好羡慕呀！ 对， 那我们去，如果要是游玩的话， 有 这个项目吗？ 有这种项目、 哦， 就是这是一个旅游公司也是开发的一个专门的这种体验的项目， 嗯嗯嗯、太棒了， 特别的飒， 太帅了！我感觉全程是不是都是看着大西洋海景， 各种海景，然后各种啊、 嗯、 有些海鸟啊什么的、 嗯， 然后整个阳光又明媚，然后天又特别蓝，你会觉得世界太美好了，非洲太美。 是吧？ 嗯， 哎，以前我们都是分享南非的时候，都说、 嗯、 啊，一定要去好望角， 嗯， 然后在好望角怎么怎么待着。但是其实好多都忽略了，从来没有人说过去好望角的路， 对， 对， 方式是什么样 的？对， 这个、哦、这种玩法真的是太精彩了， 太刺激了。而且这沿路的美景，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好了。 对对， 那可以，比如说我觉得这儿特别好，可以停车吗？ 可以停啊，你如果看到特别美的景致， 哦、 你可以让这位。 嗯 骑士帮你停下来、然后你拍个照之类、这是完全可以的。嗯， 简直太棒了。 嗯， 然后你到了好望角，好望角是那就已经到头了吗？ 对， 他是不是在那好望角有一个牌子，然后指向去到哪儿，有多少公里， 对对对，离北京多少多少公里之类的。 我觉得那个超漂亮。 对，那个也非常漂亮。 嗯， 但是 嗯 体验的美食更好。 美食， 对，那边有一个餐厅，就好像有一个餐厅，就纯粹的吃着海鲜大餐，喝的那个葡萄汁 啊，葡萄汁， 简直人间美，不是葡萄酒。 啊、 你如果很喜欢喝酒，当然可以，但是它那个就是专门罐装的葡萄汁，因为它是葡萄酒产区嘛、 啊， 所以这种东西也挺方便，就到处可以找。然后吃的那种大 的那种虾，对虾啊什么的，哎呦，简直太美味了！ 望着大西洋的海景，看着好望角的牌子，吃着这样的海鲜大餐， 对，简直是就是怎么说最美的体验，最好的体验， 真的无敌了这个景观哈。但是如果要是在好望角这边这个餐厅，它的消费是很贵吗？ 应该不是很贵， 应该不是很贵， 不是很贵。其实是这周整个消费的话，你像比如说在瀑布城，我们坐个直升机，才150美金吧。 150美金， 对， 那其实还可以，就是 还 是一个人还是 对一个人 一个人 对， 嗯、 大概15分钟20分钟左右的，就是你想乘着直升机看那个壮观的瀑布，那体验是非常棒的。其实它的消费也不是那么高，其实还好了，就是其实他们消费比水平是跟我们其实一样，比如说可乐是1块钱一个，他们也1美金一个，或者一个兰特一个， 对、哦， 价钱是这样 的， 就像美国一样，你在美国也是，就是一个美金。买的东西其实是跟一个人民币差不多，买的东西差不多。 现在只不过差的是汇率。 对、 啊、 对， 差的不是钱。 对， 那也就是说，其实当地这个消费水平还是可以的。 对，还可以， 也没有说很贵。 对，也不是特别的高。包括买那些葡萄酒，我去机场背了很多获奖的那种酒背回来了。有一个那个什么酒，反正就是可以买一些酒啊，买一些东西，其实都是还是挺便宜的。而且像南非的可买的纪念品也很多，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像什么鸵鸟蛋做的制品啊，包括钻石啊， 对，南非的钻石不得不买。 对，南部非洲的钻石都是真实，包括津巴布韦也产钻石 啊、 就是老天爷对他们特别的公平，就是他们人吧，就是有一句狮子王那个说的话，就是他们的人其实都是那种就是哈库纳马塔塔、什么意思，就是什么都不在意，一切都没有看，无忧无虑的， 真的是无忧无虑。 他们其实根本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想的不是赚钱呀、我要怎么样过得更好、 他们不想追求什么特别奢华的生 活。我这样就挺好，他就这样就挺好的、无忧无虑生活就非常好。所以他们整个的这个价值观都是这样的。包括津巴布韦人，比如说他们就觉得人出生是一个很值得庆祝的事，人去世也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事。大家聚在一起，很多人都特别愿意参加葬礼，大家自己吃吃喝喝，然后跟朋友聊一天，就是他们对于生死的态度非常超脱。然后对于生活的态度也没那么多要求，所以他们活得很纯粹， 很快乐， 对，非常纯粹和快乐。 对，我觉得可能去到这儿就是最大的那种感受，可能还是来自于他们对生活的那种态度。 对对， 对， 你会觉得什么烦心事儿都没有，没有跟他们比起来，因为有的人其实可能。靠救济生活，或者说得了艾滋病，你不知道罢了。但是呢，他们就是这种生活态度，他们都不会那什么，都不是特别在意，都不是就觉得这是就是上 天要塌了，是吧？ 对，老对、他们会那种生活态度，就活好每天吧。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每次去回来之后，就会觉得心情大好。 多跟这样正能量的人接触哈， 对， 因为他们每天都是特别乐观积极，然后呢。不，他肯定不是说生活这当中没有烦心事儿， 对， 那只是说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他而已。 没错，没错，你说的特别好。 是的，所以说老天爷是眷顾这片土地的。 对， 对，虽然没给他们富裕的生活，可是给了他们丰富的资源。 他们资源超丰富，像南非是钻石大国， 是啊， 而且他们的黄金，包括铂金储量，包括津巴布韦，它的铂金储量居世界第二。 我的天哪！ 对，就各种矿藏非常的丰富，就是有的矿脉像就是说那个铜矿吧，就是举一个铜矿，就是说我们国内的话，就觉得哎呦已经是富矿了，他们根本就不理，就觉得特别贫的矿，就都没有开发的价值。就是说他们的这种就是恨不得啪啦啪啦苦磕了，就是一矿就直接出来了。 天哪，那像那种就是挖金的摸金教授， 对对， 这一个， 对， 又一块， 对对， 天哪， 对， 好 是一个真的富饶的这样一个土地。 对，所以很多人去那儿买钻石，各种等级的，都是很纯粹的那种， 对， 然后各种颜色，还有一些稀有的。 对，南非好处就是他们的切割工艺还非常好。对，不像有的非洲国家，他们那个切割工艺不行，他们虽然产钻石，但他们割不了，只能原钻。原钻的话就没有把那种璀璨的话给磨出来，就不好看，就是这样的啊。对，其实包括博斯瓦纳，包括津巴布韦，包括纳米比亚，都是钻石大国。